各位弟兄姐妹啊，早安！ 早安！ 来，我们先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有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清晨，我们众起来敬拜你。主，我们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心灵。主，求你今天早上，求你亲自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主，借着我们在这里的分享，在借着我们这边所说所听的，主你来造就我们，来塑造我们。主，我们知道圣经都是你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学义，教导人归正，都是有益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求主与我们丰富的同在。谢谢耶稣，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高兴看到各位来到中间。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出埃及记的二，那上个礼拜是讲出埃及的一。那我再看一下，大概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上礼拜都来了，那真的是很棒哈。那我们上个礼拜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有没有人还记得是什么？讲到逾越节。 OK， 逾越节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新的开始，也很好。还有什么？迎新，很好。 救赎， 哎，救赎 ，OK。那刚刚讲的都对，那我也是 looking for 这个 the keyword 救赎。那当你想到这个救赎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就带进你进入到思考了。那你如果对旧约稍微再熟悉一点的话，你会发现说，整个在旧约里头，神做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然后神用他的大能的膀臂所做成就这件事情，然后带领百姓，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你在想后面的历史书，讲到那个什么联合王国，对不对？扫罗、大卫，还有所罗门，还有讲到王国的分裂，还讲到先知出现，讲到被掳。但是这里东西最重要，就是讲的这个东西，就是救赎。所以你不断的会在什么，在诗篇里头看到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在以色列百姓在最危急的时候，他们也都讲说，神啊，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诗歌。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跟你们讲那个得胜之歌，哎，就是在这边。那为什么？那这个东西就预表了到新约里头的什么？新约里头讲救赎是讲什么东西？来说，没关系，说错也没有关系。我们就这个课堂上让大家有机会，然后你去思考它，去想这些东西。所以圣经不是只是在那边读白纸黑字。新约里头讲到救赎是讲什么东西？哎，就是十字架。所以你会看到人家就讲这个东西，就是讲说预表着十字架。为什么？他们都在 focus 在这个主题上面，就是救赎。那当然，我为了让各位了解说，犹太人今天也在庆祝这个逾越节。他庆祝这逾越节，不光是把当时圣经上说他们要世世代代把这个Passover 这个逾越节的东西不断的再拿出来，每年要纪念。但是他们如今纪念的，他会把那个旧的故事重新再说。但是他重新也会说，神把他们从过去黑暗的地方带出来，今天神也会做这件事情。所以刚刚才会讲到是一个新的什么 beginning， 然后是一个新生。这些东西跟我们是非常 match 的哈。那本来上个礼拜要给各位再看另外一段 video， 可是时间有限，那我想说今天已经也都不太合适了，所以我们今天进到下两个主题。我总共把这40章归纳成三个主要的主题，一个就是出埃及，上个礼拜讲到1到18章，第二个主题就讲到神与他百姓立约，那第三个是召会幕，所以我们今天看第二跟第三。那有关这个立约这个事情，19章到24章，你会想到一件事情，讲到说这些百姓他然后出了埃及，过了红海，然后进到旷野以后，他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他们的目的干什么？摩西在那边一直去见法老，一直在讲那件事情，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来到这个什么这边神的圣山上面，要侍奉他。在旧约里头用的这个字叫侍奉他，哈，你如果用不同的版本参照英文版本的话，他叫做来敬拜他，来到这边。那敬拜的这个地方，他把他百姓带到这个地方，敬拜的地方是在哪里？就是这个西乃山哈。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张 slide， 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给各位也看过。那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当你在看这个，特别是摩西五经讲到这些百姓他离开了埃及，先从进埃及哈，在上次那个崇豪老师跟我们讲约瑟一家还有雅各一家，他当时先进埃及，对不对？那神拯就是用了约瑟救了他们一家在当时的饥荒，那完了以后又用大能的膀臂把这些人又带出来，那完了以后神做的这些事情，然后直到他们进到那个神应许之地迦南美地，也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走过这一段的路程，所以你会看到神预备领袖，神用石灾来击打一切的假神 OK， 然后神也用逾越节来拯救以色列的这个民族，也预表了耶稣基督第十架。我刚已经跟各位大致讲了为什么要这样子预表，因为讲的就是这个东西救赎。然后他们出了埃及，离开世界与世界王的辖制，那就是法老，所以法老整个的军兵都全部被什么被彻底的毁灭，然后他们不归路哈，他们过了红海以后没有再回去，他们就继续要往前过红海断绝世界。然后在旷野的时候他就想说哎，奇怪，为什么这些人，你去看的时候哈，你去看你会想说哎，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个样子，然后你再想想到说你自己，如果你在当中你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好，在旷野的这一段过程中间神历练他们，然后你会常常看到圣经里头用这个字眼叫试验他们，那英文的话它叫 test OK。 那你当看到这个时候你会开始就想到说当时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有没有给他一个试验，有对，这个都在我们在讲的这个学期哈，就是这摩西五经神给他一个很大的试验，然后他也过了，那这个试验就是献上他的长子就是以撒 OK。 那因着这样神知道亚伯拉罕对上帝的心是完全的忠心，而且亚伯拉罕对神的信是那个坚贞的信哈，所以亚伯拉罕成为我们的什么之父，信心之父。那这个百姓这边在这边你就看到跌倒了，很惨啊，跌了好多次，然后完了以后你看到说神还是让他们进约旦河，然后把他们的这个整个以色列民族都带进了这个过约旦河进到这流奶与蜜之地。那但是在属灵的历程上面我们还是要经历说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要有不断的更新。好，那纵使进到迦南美地以后得到一切的丰富的应许之后，我们的生命也经过这些种种的考验，然后我们经过这些的征战会更多的这些更新，然后这个是你可以看得到。所以有些人说为什么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还会有等等怎么样这样，其实你可以思想到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不要看人看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要看他说将来他如果这个人如何在神面前能够全然的委身，你会发现说哦，很奇妙，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改变是超过你的所求所想，可能跟你说两三年前看到他完全都不一样。所以更新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事情。好，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常常操练自己，要更新自己。好的，那讲到这个，那百姓要来到这个地方与神面对面，然后这里就很著名的开始讲到说什么十诫 Ten Commandments OK。 那在这边从19章到24章，请各位翻你的圣经到出埃及记第19章那边好不好。19章到24章这边刚才讲的是我们的第二重点，讲到说神跟他们立永约，在这边就讲到整个立约的过程，然后等等也中间也有一些神的律法就颁布下来，那这中间包括了一些所谓道德的律，还有一些民事的律，还有一些礼仪的律，都有一些 cover 在里面。但是到了立位记里头有更详尽哈，那但是在这边的时候在西南山，那首先第19章第一节的时候，你各位你看一下，他们离开了埃及是正月，在当时神就定了正月14号晚上，他们过完了逾越节，吃了羊羔，然后完了以后就开始出来，结果经过多久他们来到了西奈山，可能 less than 三个月哈，他是说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所以他是1月15号那时候出来嘛，对不对？然后到了三月，大概一个半月，大概他并没有讲哪一天，三月的哪一天，所以大概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中间这样子的时间，所以他们走了 到这边。那圣经上都有讲很多这些细节哦，他们为什么不走那当时所谓的高速公路，他们可以直接进迦南地，11天就到。他们从埃及走上面哈，就是走加沙走廊直接进去，神没有，神在这边，神也讲了说为什么没有，那你回去去看一下哈，那我就在这边不讲了，神都讲了为什么没有，然后他就过去，然后他们走的是这个的，那先来到西乃山，那当时神召摩西说要出来，那神跟摩西讲说你来服侍我，我召你出来，然后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个验证 OK。那当时的验证在讲什么？那这个是在上一次啊，那个验证就讲说，百姓要来在西乃山来敬拜我。那这件事情在当时，摩西在被呼召之前，可能摩西都觉得说不太可能，这个这么多的百姓，然后要把他全部带出来，然后到旷野这边。可是事情在这边就成就了，19章这边，你看到说哈，三月的那一天他就来。我很喜欢那个第四节那边讲的19章第四节，我稍微用一点时间讲这19章，剩下东西你有些你可以看。19章第四节，神自己比喻他自己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很像一个老鹰，然后我这个200万的这个百姓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神用怎么样，神是用老鹰的翅膀背着他这样出来 OK。 这是神自己讲的话，他神的是用一个所谓的metaphor， 用一个这种解释的方式，然后你就知道说神就是让那个大鹰，然后就把他整个百姓就背过来。那你去思考的时候，如果你的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开始去想到老鹰如何飞，然后他如何来 carry 这些时候，你会觉得说不可思议。OK， 神做了这么大一件事情，然后把这个百姓背在身上，神自己做的，然后来归向神。那当然这是神借摩西，但是后面都是神在做，你看到十灾啊等等哈。那第五节那边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讲到神的话 OK， 然后讲到神的约，那这里讲到遵守的话，实在听从，事实上这里就讲到是遵 obey OK。 那如果以色列的这些百姓做这些事情，遵守神的约，那在万民之中神就要让他们成为他的子民。那不仅这样，第六节你看到说这些以色列百姓要归神成为什么，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好，那这些话神要摩西去告诉他百姓。那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句话对你来讲有没有觉得蛮熟悉的？有些人说有，那有在哪里？有在那？你那些说有的，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为什么觉得说这个话对你来讲是熟悉？怎么样？有人提到了彼得前书，彼得在写他的彼得前后书，新约里头有很多一些作品，保罗写了很多哈，讲到教会，讲到教会里头的教义的。那有关这些的，彼得他是典型的那个犹太人，当然彼得也是哈。那彼得他写了前后书里头，就这边就特别讲了，他说你们要归耶稣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要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一切的美德。他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原来这些教会的这些人被神呼召出来，也是跟当时的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时代上面有一个这样子的职分跟职责，成为这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等会再看说，所以你看好神在这边特别讲了，神把他带出来，为什么带出来，目的是什么，让这些人成为他们神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在 all nations， 在全国里头，那他们要有这个职责，把神见证出来哈。那再接下来再一件事情，就是神要跟他百姓见面了。你在接下来看的时候，第九节那边，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领到你们，然后叫百姓在我与你说的话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然后完了以后，第十节那边讲说，叫他们要三日自洁，然后都要洗衣服，然后准备好，然后耶和华要在西乃山上降临，然后与他百姓面对面。所以你现在看到说他们要洗衣服， 好像觉得说洗衣服今天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然后你把衣服丢在洗衣机里头，然后一按一个键，对不对？就大概二十分钟以后就好了。可是你想想看，当时他们喝水是怎么一个情况？那他们还要洗衣服哎、欸？你去思想这些事情，你会发现说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百姓做了没？做了。百姓的都照了神的意思做了，然后你再继续看到第十六节的时候，当神要降临三天之后，他们就照神的吩咐，然后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完了以后，神要降临的时候，当时百姓是不是很高兴？当然心中很高兴，但是外面是什么？怕的要死，对不对？吓得发抖。所以神降临的时候有什么？雷轰、闪电、密云，而且脚声甚大。OK， 等等等等，而且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样，就烧窑，你知道烧那个砖窑，然后烧得红红的，很 hot。OK， 然后怕不怕？很怕。我在看这时候，我就常常就会想到，也许我们在这当基督徒的时候，也许我以前都做这些事情，说如果真有神，那你神你就出来让我看一下，那我就相信你，你让我看一下，对不对？很多人都说这种东西，你看到神真的要出来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样子？我想当时的百姓看的都吓坏了哈。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晓得的时候问讲这种东西，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觉得说啊，神求你饶恕我，为什么会这样？其实神很奇妙哈。这里圣经里头，最后摩西在最后的时候也要求看神的荣耀。等会在三十几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完了以后哈，那神就跟他们。就讲 OK， 那神是在什么？在山上，然后摩西百姓全部都在那边哈。那于是神就颁布了这个东西，就所谓的十个诫命，在第二十章那边 OK。 那二十章第一节那边看，神吩咐这一切的话，那这里头十诫，我不晓得各位你对十诫熟不熟？如果不熟的话，我想借着这一次我们读经到了这个出埃及记，你会去把它看一遍。十诫我觉得基本上它是一个总纲，然后很多细节刚才讲的，你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看到神有更进一步的那些律例、法则、典章、条例讲得更清楚，你到立位记的时候还讲得更清楚，到生命记的时候他还在重新再讲一遍给大家听。那总纲的话你要把它抓起来哈，这里头那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也讲诫命最大的就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不在这边，这在生命记第六章。那其次就是爱人如己，但是在总纲里头你就看到这个东西。前面四条诫命， the first four commandments OK， 就讲的跟谁有相关？都是跟神有相关。第五是跟谁有关？第五是跟人，没错，那跟某一种特定的人。对，所以有些人在看新约的时候，有些看到新约的经文，主耶稣教导说，你爱你的父母不胜于爱过我的话，不配做我们的门徒，认为说我们圣经头不强调孝顺父母，其实是错的。从那开始神都讲，你在人的关系中间该讲嘛，前四个是跟神的关系嘛，跟第五个跟人的关系里头，神第一个就讲的是什么东西？就是跟你的父母亲的关系。那这个东西哈，在以弗所书那边还会讲到说，这是第一个带应许的诫命。你再仔细看的时候，他自己讲说，你如果孝顺你的父母的时候，这个有应许哦。他说，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你愿意来尊荣你的父母，孝敬你的父母，神就祝福你在地上的年月，使你在地上的地上得以长久。OK， 这是 promise， 所以。你看哈，那完了以后，然后后面就讲到人，所以你会发现说，神给这些 commandment 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到底在讲到一个关系，所以常常讲说，我们要一个关系。那你如果像中，很多人用我们的中国话，如果用四个字来总结这个东西，就是你怎么与神、与人中间所有的关系，对不对？前四个诫命跟神，后面的六个诫命是跟人。那中间的那个第五个的时候该讲的，在人的所有一切诫命中间跟你的父母亲，所以我们一定要哈尊荣父母，孝顺父母，那这个是必然的。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子的观念，我们要孝敬父母哈。那完了以后你再看第二十章后半段那边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我们不可以 为自己制造偶像，然后要为神献这个祭坛。那祭坛做这个祭坛时候用石头，但是不要用器具，一动了器具那个坛就变污秽了，所以用石头把它堆起来。 OK， 那这里已经讲了不可以造偶像，有没有？那等会你可以猜得出，因为大家都看过嘛，你知道后来发展了成了一个什么事情。哎，拜金牛犊，这里神明明就已经交代好了，在百姓中间都交代好了。 OK， 你看第二十节那边，耶和华对百姓说，你们不要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那这里你看都在讲述这件事情，然后但是百姓后来就金牛犊就犯罪哈。所以我很喜欢19章跟20章，那各位你有空的时候你就去看这里讲的，还有这些在接下来21章你看哈的第一节，他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定的典章是这样。所以刚刚讲的十诫总纲完了以后，他有没有细则？有，告诉百姓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OK，那你看那中间对待奴隶他们该怎么做，他们如果跟人与人中间产生了一些伤害，他们该是怎么做。那他们的财产，第22章，他们的财产中间如果有了一些损失，他们该怎么办。如果是偷窃，如果是租借，如果是等等等等，都讲得很清楚哈。那讲到说一些社会责任，讲到第16节22章16节那边，如果一些对一些还没有出嫁的一些姑娘们，那如果当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他们该怎么处理。好，那好的，所以23章那边也讲到一些其他的条例，讲到说我们要对待孤儿寡妇啦，我们要对待穷人啦，等等等等等等。好，好，这些就讲了这些这些条例。好，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 The PowerPoint 这边的话，我给各位看了。那刚刚也讲了，我们特别看了19章这边，神是用他的翅膀背在，把我们背在他肩头上，然后带来归向他。那时间是在西乃山上那边，然后对不起啊，按错键了。然后这个讲到说彼得前书，刚刚我们讲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OK， 那你看不仅是彼得前书讲这个事情，在启示录，所以有圣经最后一卷书也讲了说，各族各方各民所买来的人，叫他们归向神，又叫他们做神的国民，要做祭司归于神啊。那十诫，我们刚才也看到十诫这些事情，我刚才也带各位看一下圣经，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些，你看哈，神特别要求在跟神关系之中，不可以雕刻偶像，对不对？那神是唯一的神，第一个，第二个不可雕刻偶像，第三个神的名不可以妄称。OK， 所以神的名是尊贵的名，我们不可以妄称。但在很不幸哈，在现当今的时代，有时候人会妄称这种东西。但是我们神的儿女要小心哈 ，OK， 懂吧哈？不要妄称哈，不该随便这样子称神的名。然后纪念安息日，那今天的以色列百姓有没有还在做这件事情？有哈，在我的那个汤区，我是住在 East Brunswick 那边，在我那边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从礼拜五的晚上，他们犹太人的一天开始是从傍晚六点钟，然后开始到第二天六点钟，所以他们就开始就走路，然后到会堂聚集，然后礼拜六早上他们也走路到会堂聚集。那我相信有些住在 Highland Park， 你会看到很多人，他们就这样。那这是神说的，他们就照着做。那样，那新约的我们礼拜天早上要不要来到会堂，来到我们的教会聚集？对啊。好像怎么只有阿环老师一个人讲，要其他人要不要？ 要 要哈，感谢主。我跟你讲，我的经验，当你来到这边，你尊荣神，你把神当神，神也祝福你，真的是这样。那很多时候我们一个礼拜的难处，我们有时候觉得说也没有人能够帮忙，也没有人可以诉说，来到这边你跟向神说，神是你的力量，神会给你这一切帮助。 你试试看，你如果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你试试看。那在我过去，我觉得说神帮了我很多的忙，特别是那种困难的人不能帮忙的，那在神什么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你各位你就试试看，当你这堂主日学完以后，你去参加崇拜的时候，你把你一切的难处都交给神。 OK 等等哈。好，那有关律法这些，给各位提一下律法这些教导哈。希伯来文的时候他们是叫 Torah， 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今天称律法，但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训诫、引导、指导，是一种 teaching 的东西，那是一个行为之约要遵守，所以本意就是这些是训诫给他们，要他们去遵行。那在出埃及16章28节那边百姓你知道有很多的叛逆，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从19章开始来到西乃山，然后百姓在圣山上面跟神面对面，然后神颁布十诫。然后在这里在旷野的之行的时候，百姓常常的怎么样偏离，不肯遵守。那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遵守我的诫命跟律法要到几时？那这里你看到说 keep God's commandments and instructions， 所以常常会悖逆。我想悖逆这件事情啊，我们真的要警醒啊，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看到这个。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旧约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只是当成说是一个希伯来民族的他们的民族史，或者是他们，其实不要这样，他是用了一个民族神跟他，然后整个你会发现说，如果今天我们人在那边，你我在那边，我们是不是也会犯成那样子的光景，给自己做一些警醒。我想大多时候你也许会想到说，也许我也会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对自己的里面要有一些更新哈。那这个过程，那我们常常讲你要悔改，你要更新，你要 repent， 然后神的话就会慢慢的把你再带回来。可以吗？可以哈。好，那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的功用就是引导人嘛，指引人，对不对？那有些人会觉得律法绑手绑脚，可是也有人讲律法是好像什么一个镜子，你把律法拿起来一看说，诶，律法说不可以做这个，但是你却做了，你知道这个镜子告诉你说你没有做好。其实律法是很重要的。那也有人讲说律法是什么栏杆，对不对？保护我们，以至于我们不要走过头了跌下去。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说去看一下这个摩西五经律法非常重要。那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跟你们讲，你知道吗？犹太人他们的圣经，他们教导他们的孩子，那你知道圣经对我们来讲那么厚一本，四分之三是旧约，四分之一是新约，对不对？那旧约哇一大堆，完了五经以后还有先知书那些，还有智慧书卷，这个是在犹太人他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他们就专门就注重摩，就是五经，就是 Torah， 然后摩西五经。那在过去的时候，那我的孩子他两年前，那时候他们在13岁，他现在15岁。那犹太人在13岁的时候，他们的男生女生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成年之礼，叫把密字吧，有没有听过这东西？ 有， 在这边住一阵子，有孩子大家就知道。结果我们有一次被请到他们去，所以我就进到他们犹太人的会堂里头，在我们 East Brunswick。那进了犹太会堂 ，actually 我们知道有 East Brunswick 来的姐妹，就是 East Brunswick Jewish Center EBJC。然后进去的时候，我才看了以后，然后才发现说，哎呀，跟我们好像，他们也是一个好那个教堂，然后中间都是那个一个板凳 pew，OK，、okay, 就是长的，然后加的那些 padding， 然后在那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唱诗。我们这边开始是有没有唱诗？我们这边好多诗班的，我们的唱诗怎么？还有什么？还有乐器、钢琴，还有吉他，还有鼓，对不对？然后等等，他们唱诗没有就拿起来他们的犹太诗歌，那就开始就这样一直犹太文一直念，所以他们有诗歌。那他们唱什么诗歌？他们就唱那个什么诗篇的那些东西。哇，他们诗歌就是这样一直唱一唱。那他们的那个座位前面一样有 Bible， 他们的 Bible 好大一本，这个正方形的，打开来这么厚哈 ，Bible 打开来五分之四全部都是摩西五经，后面我们看到的那个什么先知书那些，在他们来讲只有五分之一。那先知书不是不重要，因为先知在不再提醒他们说，当时他们的先祖们他们走偏了， 拉回来，先知的话语的功能就是把他们拉回来，但他们真正 focus 就是五经，就这样。那他们在拔米斯巴的时候，他们那一天就打开来就开始念，用他们希伯来文那个小朋友就是念他的那五经。那我为什么跟各位讲这个事情？在旧约里头，你要知道，你要了解后面这些东西，所谓的刚讲到说王朝 ，OK， 讲到说先知，追根究底就是这个东西。你要对五经弄得很清楚，摩西五经哈。那摩西五经不是光是看那些故事，我刚才讲的故事本身，让我们能够容易了解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故事背后的含义是很深远，你看的时候你去思考 ，OK， 那就这样。所以好，那这边所有的这些哈，摩西五经这些律法，大致来讲有分成三大类，有关道德方面。民事方面就是人与人发生一些诉讼关系的时候该如何审判处理，还有礼仪方面，所以他们有一些敬拜礼仪，他们一些节期他们要遵守。加拉太书也跟我们总结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的因信称义。所以律法是在基督还没来之前先颁布给我们，为的是要教我们能够指向基督，因为基督到了主耶稣的时候，这些都律法就什么成全了 ，OK， 就 perfect 了啊。好，那这时候24章了，我们刚才讲那么多，19章开始，然后百姓自洁，然后神20章颁布那个十诫，然后等等等等。好，到24章，他在一连串叙述下来，到这边是24章的时候，于是神与他的百姓，然后怎么样立约，也就是。第二个重点或第一个高峰在这边，你看到没？他们就拿那些牛拿去献燔祭，然后把那牛的血然后拿出来，然后摩西将那个血一半渗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下面。你会看到说到立位祭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拿来献祭的这些杀了以后，那个血不是随便乱丢，不可以，一定要放在坛下面哈，就这样。然后摩西拿这个血。然后把神所颁布的这些东西都念给百姓听，那百姓那时候听完以后都怎么说？他们说：“哎，我这个怎么好像跑到这边？我这边还有哈，这个荧幕这个问题，不管了，这个也不是我的电脑，所以我不晓得怎么 fix。所以这边他们百姓都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都必遵行。好。”那神怎么说他们都遵行，你看这边上面的那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两方都愿意，然后与百姓立约 OK。 所以在这边你会看到说神与他百姓立约，那这个就是最著名的什么约吗？西乃之约，对不对？那西乃之约之前有什么约？你看既然想到约，你就想到说你从创世纪读到现在读过一些什么约？ 摩亚， 挪亚的约，各位还记得吗 ？OK， 彩虹之约 ，Rainbow， 好漂亮。嗯，然后还有什么约？亚伯拉罕之约 ，OK， 亚伯拉罕之约在第几章？第几章？对不起。啊，不对，我告诉你们怎么记哈，你学了就记起来了。在整个那个什么出埃及，对不起，那个创世纪的时候，50章那么多，对不对？其实创世纪的时候，它分成两大段，然后两大段的话，前面一大段，后面一大段。它前面一大段的时候，它就讲到说天地的来历怎么创造，然后列国，然后讲到那个就是到1到11章 ，OK。1到11章是他整个那个分段的最重要的。你要看到说，所有讲到这些亚伯拉罕之前的，讲到那些世界这个所谓的这古代的这些东西，都在11章之前。OK， 包括11章，所以12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亚伯拉罕，神就马上跟他立了一个约。OK， 那就是说神说要成他祝福他成为一个大国，那神人家祝福他，他就是神也祝福他，咒诅他的神也咒诅他，这个东西。就开始就这样子哈，所以抓准了。那这边完了以后，就讲到这西乃之约与神的那个百姓在这边，所以我们都看到了哈，这神与百姓立约。立约是一个高潮，神那个神 神与人立约，对不对？然后不是这时候不是一个人，不是像亚伯拉罕这一个人，只是跟所有的百姓都立约。然后刚才讲的百姓来到这边来侍奉耶和华，神也给他们任务是什么？要他们成为万国之中成为什么？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那到这边的时候，你看到神的荣耀停在了哪里？这是在24章最后面，所以耶和华那时候停在哪里？在西乃山上面，对不对？好，那接下来神呢、啊、怎么样？我们接下来再看到的时候，讲到说神要他们百姓怎么样建造这个会幕，那这个会幕的话也叫 Tabernacle， OK， 什么意思？有没有要试着说说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神的同在，嗯，对，会幕表示神的同在，所以你们都看了，对不对？好，那神的同在是标题，很好。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彩云呢？你要不要试试看？嗯、啊， 神要百姓为他建造会幕，他肯定与你同在，所以他是与你同在，造这个会幕。 对。百姓当时在旷野里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帐篷，对不对？然后在西乃山上，神是在西乃山上面，对不对？那当时他们一离开西乃山上的时候怎么办？神就叫他们造了一个按神心意在山上指示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会幕，也就是神的帐幕。百姓有百姓住的地方，神有住神住的，这就是这个东西。那他是用这个字眼叫会幕哈，那 Tabernacle。那就建造，那这些会幕建造，因为建造这个神与他百姓同在嘛，所以本来在西乃山，神就有了这个会幕的时候，神就可以在他百姓中间，可以吧？哈，知道了。所以目的是这样，所以会幕好有好几个意思，根据这经文表示神的同在是神传达信息，所以神与他百姓见面或神与摩西交代的时候，不再是摩西再到山上去了，然后在这边。在会幕中间就来做这些事情，而且是百姓走旷野引路的指引，神的那会幕在前面抬，然后他们就走。OK， 那新约的时候呢，神住在哪里？ 心里。 哈？心里面，很好。啊，新约里头都讲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什么？ 殿。 哎，新约以后神就在那，我们不需要再造一个帐篷。在这边不需要哈，所以教会的 concept 虽然很好，我们现在也说有个 building 在这边，但是真正的教会新约的时候他们在讲的教会是一个无墙的教会， OK， 教会是一群神呼召人在一起的地方，那个就是所谓的就 church， 就是这个意思哈。那当然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么很好很舒服的一个建筑物在里头一起敬拜聚会是很好的，但是你在一起跟基督徒在一起，然后敬拜上帝，这就这样。那特别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如果有机会你去听宣教士那些故事的时候，或者你看到他们所分享，他会放一些投影片给我们看的时候，他们出去的地方有时候是可能是一个很简陋的一个草棚，他们就在那边放了一个十字架，在那边他们就唱诗歌敬拜，然后来宣扬神的话语，就是这个就是教会哈。好，那神与他百姓同在，直到最后启示录新天新地的时候，神会与我们完完全全的同在。好，那其他看到建造会幕的这些根据指示，然后神都在这边，所以剩下来这些，我们刚才讲到二四章的时候是那个高潮，对不对？那个四章二四章的高潮的时候就讲到说神与人立约，然后从25章开始一直讲到31章。都讲了这些东西，怎么建造这些东西。那刚开始你看的时候也许会不是很容易入门哈，你看了半天那就想要睡觉。那我们等会看一下哈，我也是这次特别预备一下，我想说怎么不让大家睡觉。不容易。然后如何来建造这些东西，除了有指示告诉大家说要怎么做，同时神也预备了人 然后来特别来做啊。那蒙召的工人有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这两个，他们是巧匠，什么样东西到他手上，金啊铜啊什么银啊什么，就这样来加上什么百姓的奉献。你会看到说光有这些人不够啊，因为所有的东西从哪里来，是百姓心甘乐意的奉献。直到摩西到最后说啊，太多了太多了，够了，你们可以了，不要再奉献了，他们都把最好的。所以你看他们出来的时候，还记不记得上一回讲他们出来的时候，那个以色列民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苦哈哈，好像被人家埃及给撵出来的？不是，他把埃及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都带出来了。神的大能就是这样，他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带出来。而且那时候他们叫他跟每个他们的埃及邻居讲说来借这些，人家埃及邻居啊，你赶快拿去拿去拿去，你们赶快走吧就好了。哎，这全部东西都拿出来到这边，你会发现说原来如此哈，所有的好的东西都在这边。那这里跟各位讲一下这个会幕这些结构，我觉得个人觉得说还蛮重要的，你需要了解。当新约里头你看到特别一卷书叫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些东西。你要是对这个不是很了解的时候，对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可能看的就不是很清楚哈。所以你按照那个结构上来看的话，它有外院 OK， 然后围把它围起来以后到内院，内院里头它有个圣所，那圣所里头再进去里头有个至圣所啊，然后它的尺寸怎么样，然后它一些东西在那边的那些含义你都看到哈。在外院有一个铜祭坛，是烧给那个燔祭，烧的献给神的，然后还有洗濯盆，盆在那边，你也知道要洁净，对不对？然后圣所里头又放了这些饼桌，然后灯台，还有金的香炉。然后至圣所里头有一个什么月柜那些哈，你大致上看到讲义到时候你们也会有，你们去参考。所以它基本上的摆设。 sorry， 那你前面那个 slide 你有回去一下？ 好。 300平方英尺啊。 嗯，我没有去特别去算的。 一手半， 一手 半，一手半，对，那45×15是差不多多少？ 这有手机那个上面有计算的。 500平方英尺哦。不是那个乘的嘛？ 所以乘1.5，45×15×15，嗯哼。 那个是高嘛？ 对，长宽高嘛，对啊。 对啊，30×10是那个面积嘛， 嗯， 所以那就它都相当于我家的楼下那么大。 好，你把你家变成圣所好了。嗯，等到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他把这尺寸就放得更大，那个东西是 magnificent， 非常的漂亮哈。嗯， 打岔一下，圣所就是我们里边祭司可以站的地方，至圣所。 但是一年只能一次，而且只有一个人能够进去，是大祭司。好，那这个是这样摆设，那刚才讲的外面两个，然后这里头三个，最后里头这边是这个约柜哈，然后这里是幔子，所以这里是一个隔开的。那你若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当耶稣基督献自己为祭成为祭物的时候，那他在死的那一刻的时候，这个东西发生了一件事情，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那整个幔子也是说就被打开来了。那借着耶稣基督，所以你在看希伯来书时，他说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身体，人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至圣所，来到了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那讲的就是这些事情 OK， 你对这个要很清楚，否则这个幔子在的时候谁能进去啊？刚刚讲的哎，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那在哪一天进去？在赎罪日哈，赎罪日。那这个在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下一卷书马上就讲到。那今天他们还要不要纪念这个东西？今天还要记得叫 Yom Kippur， 等到我们下一次再讲的时候，就跟你们讲 Yom Y-O-M， 那是希伯来讲到日 ，a day Yom。Kippur 就是讲到说赎罪啊，这样。那你们想，如果是希伯来说，哎呀，我们这个民族一年还要一次赎罪日，人家别的民族都没有，人家华人怎么没有说什么赎罪日，都没有嘛，对不对？我们的节日听起来都蛮好的，蛮高兴的，对不对？教师节、儿童节，对不对？ well, 以色列人他们有赎罪日，那赎罪日的含义，我觉得这些节日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我上次跟各位讲到这个 Passover， 讲到这个逾越节，那赎罪日有很大的含义哈。我们下一堂课再来分解。那这次的话，今天你就看到这边。那这个是一个平面图像，给各位看一个立体图像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坛在这边，好，那这个是公职的祭司，然后这个洗，他们要洗他们自己或洗一些那个圣物。其实你再仔细看的时候，这些圣物来这边焚烧的时候，它不是杀了以后就往上一丢，不是，它要洗干净，它要洗干净，有些肉还要把它切下来，然后动物里头的内脏那些脂油，他说不可以吃，但是要把它清理干净，放在那边上面去焚烧，所以是都要做的哈。进去里头这三样东西，然后约柜。好，那这些东西圣物本身都有它的意义。那很简单的，如果你去看的话，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都讲说，我是什么生命的粮，讲到陈设桌饼上面，对不对？然后讲到我是世界的光，讲到灯台上面所照出来，然后讲到说耶稣基督在香坛，那个香坛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是要献上祷告的，献上香跟祷告，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那你回去再看，那这个等等这些东西都有它一些属灵的意义哈。那我觉得不要强记，你去思考这些东西，你说为什么有这些东西，那耶稣基督他曾经讲过的话，你慢慢这些都会互相的结合起来哈。那我先跟各位特别看一下，那你在开始看这个的时候，你会觉得该讲的很容易就入睡，太多 detail 你也不晓得这个东西怎么做，对不对？然后那你如果其实现在很方便哈，在网上上面的时候，你要如果对这些东西有兴趣，你可以去查，我就要去查了一下，我就哎，挺好的。然后你会看约柜本身要用皂荚木，然后长宽高尺度我也记不住，不过你就知道有这么一个盒子啊，里头是木盒子，但是完了以后要包，里外都要包上金金，然后下面要镶上金牙边，然后要四个金环，所以下面有四个金环，完了以后杠要这样过去。那你看到这个约柜哈，不仅是这样以外，神称这个地方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那是神的 mercy seat， 神的施恩宝座就在这边。OK， 所以是进去的时候，祭司进去的时候，事实上神的他上面那个云柱就降在这边，神的荣光就从这边流出来。所以祭司进去的时候，他要带上香跟那个火炭，先把香在火炭以后，把它烟雾弥漫以后，他不能跟神面对面。那这里就讲到说该怎么做，然后里头要装什么法板，然后怎样，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盖子叫施恩座，施恩宝座上面，完了以后为什么要两个基督伯在旁边？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按照神所启示出来，在天上这些样式也有，你去看启示录的时候，神在天上也有一个约柜 ，OK， 那完了以后这些你看都一个都长出来，然后这个基督伯要张开翅膀遮掩这个柜，然后等等。做这个东西的最重要意义，除了实体上该是怎么样去建造它，最重要意义是这什么呀？我刚刚我在这下面，这个是经文哈，神要在那边什么？与百姓相会，对。所以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不要只想到一个木盒子，或是想到一个只是一个盒子里头装约板，其实神是与在这边与他百姓相会的地方。OK， 那当然，当你看到这些东西，你就说，哎，约柜好棒。然后这些，可是今天我们可能不再需要这个东西，因为神就在我们的哪里？哎，对。那给各位看，于是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代表就是神的同在。所以你在后面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看他进到约书亚，进到那个什么迦南美地的时候，打耶利哥城的时候，都是这边，然后这样。而且这些时候，神都要他百姓怎么样？走在最前面。神是不是害怕说这个约柜被人家偷，说你们走在前面，然后我在最后面，刚好是一个反过来的，这个东西都是走在最前面的。你去看，特别是当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祭司怎么样，脚一踏抬着约柜，脚一踏约旦河就分开，他们就过去，然后每一个支派拿个石头到对面，就把它立石成个标记。你看的时候就是说啊， Amazing 啊， Amazing， 这是神与他百姓同在。那 我想呢，这些是在过去旧约，因为这时候神只有与一些人特别的人有份，刚才讲的祭司、大祭司。可今天你我都是君尊的祭司，神都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可能不需要这个实体的约柜，但是这个属灵意义是一样的。你就来到神的面前，求神与你同在，求神带领你前面的道路。你有什么的困难难处，就求神来为你来指引，求你为你来前面开辟。你看他说神在旧约如何成就，百姓如何跟他来夸傲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我们也就这样来做，神就会为我们前面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不管是我们什么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或者说我们这个人的人际关系，或者说我们这个人的本身内在的品格操练，都是这样子哈，都是要这样子。好，那你看完了约柜长那个样子，你说哎，还有这个玩意儿。By the way，现在约柜在哪里？现在约柜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哈，是就是这样。那这个是金灯台，不过至少你知道，在所罗门圣殿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后来尼布甲尼撒他们带了巴比伦军队的时候，把整个第一圣殿所罗门圣殿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带走。那这个东西目前是一个 mystery 哈。那这边讲到灯台，灯台怎么造？当时我相信当时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还有各式各样的灯台。你到 JCPenney 到哪个 local store 卖灯，哇，那个灯的形式各式各样，那对不对？然后你去很多漂亮的吊灯 chandelier 就是这样子。可是当时这个东西不是这个样子。那我还特别把这经文仔细看一遍，然后去数，他说要这个东西，要这个花几个几个，然后中间要整个把它串起来几个几个，然后中间上面要怎么样做几个几个，都讲得一清二楚的，然后就这样。那你去看一看这个灯台，当然这个是实体哈，你看到说这是一个实体。那属灵的意义，刚才讲的耶稣基督是什么？他是世界的光。然后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耶稣基督说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走，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其实你在看的时候，你就开始去思想这东西。当时的时候是需要这个东西的，可是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这个东西哈。所以你看，灯台原来是这样做出来的。你看，所以你可以把这一堆的字画成一个图像在你的脑海里头。所以现在的很方便，所以应该不会看到马上睡觉哈。你看到这个东西，哎，挺有意思的，他们这个灯台是长这个样子。好，除了讲到这个实体的哈，还跟我们讲说那个油要怎么做，因为祭司要高人的那个油要怎么做，然后完了以后那个香要上的那个香该怎么做哈。我在两年前有机会去耶路撒冷，然后在那边有机会看到这个被 block 住了，这是高油，哇！然后这高油怎么做？然后按照这个律法，它是要用什么样的东西材质，然后这样做。高油做了以后要做什么样的使用？它的意义什么？你在这边看这文字，然后这边都告诉你啊。我请各位传阅一下，你先传阅好，我等会回答你的问题。大家来传阅一下哈、啊，你有兴趣你可以打开闻闻看里头的味道，很香很香，很棒哈。啊对，可以打开来闻一下，或者说你要倒一点到你的手背上，不要手中心啊，手背上你闻闻看就可以。 谢谢老师，你还真舍得让我们。 是啊。对。 不啊。现在在那边他们卖的用途是什么？是给我们当香水用吗？ 不是 ，actually。他这一罐哈，我这次特别看上面的那些，他是用那个雅各书的经文。雅各书说，我们如果中间有病痛的，我们可以请长老为我们抹油祷告，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抹油祷告的，对，嗯、对。那他上面就是写 anointing 哈 ，anointing， 所以。好，所以你看这些东西都很实体哈，很 lively。你如果有机会，将来你去耶路撒冷，这些都有的。他们也做香，我没有买香哈。啊？ 那 没 有出口到世界上。 啊，你要帮他们批发是不是？ 所以有人要去的时候，哎，你可不可以帮我带两罐？对，很好的 ，OK， 很好的，对啊。好，所以你看，不会很枯燥哈，就看圣经以后，把这些字都变成实体，然后这里也讲到说，祭司很香啊，那个油那是很香的。然后祭司的这个袍，就是一般那些讲的利未人的祭司，他又戴帽子，穿白袍，束上腰带，然后里头还有一个裤子哈，这样。那大祭司就额外了，所以什么？他加了一个是外袍，就是蓝色这个袍，再加上以弗德。那以弗德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就你看到他这个彩色的做的这件东西，所以他有内袍，有外袍，有以弗德，再加上胸牌上面有十二个宝石，代表十二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完了以后呢，他的口袋里头还有两个东西，那叫乌灵跟土明，什么意思？就是叫乌灵跟土明，我也不晓得，就是这样，就是这两个东西。那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撤签，你看就会说，他们就拿出来，就是要看神的心意是什么，只是祭祀的这个。那在 没有鞋 ，很好，因为光脚的。因为他进到圣殿里头是圣地，记不记得？ 哦，就和摩西 这个人。对，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在放给你们那个希伯来的那个动画片的时候，我一看他说，哎，是光脚的，这样走进去，对，是圣地，呀，哦，对不起，我刚才要讲说，他的这个帽子上面还加了一个这个牌子在上面，这个很重要，那上面是写什么东西？我希望大家能够都记起来这个东西，这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叫归耶和华为圣。OK， 归耶和华为圣，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你会去看经文里头，那英文的话，你要是有英文的话，你很有意思，你去翻一下它怎么讲。它叫 Holy to the Lord， 也就是说，当他进去圣殿跟至圣所里头服事的时候，这个金牌在他上面，他脑筋上面已经刻了，也就很清楚。他这个人要服侍上帝，他一定要保持圣洁，还有 Holy to the Lord， 归耶和华为圣，分别出来。那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非常警醒哈。我们该讲我们是什么圣洁君尊的祭司，其实圣洁的，其实我们祭司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常常有没有才思想说我们是与耶和华为圣，在我们所有的服侍上面，不管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或者说在神的服事上面，有没有归耶和华为圣 ？Holy to the Lord， 我们要常常思考。OK， 这是一个很警醒的。OK， 好，时间不多，我大概就讲完这个东西。然后完了以后哈，刚刚讲的，当神交代完所有这些东西，百姓都说我们都要遵守，还立约，然后洒血，然后怎么样？那最后以后，哎，摩西上山40天，第一次上去，然后。领受法版要下来的时候，下面的人怎么样？因为摩西上山出事了，于是他们就说：“亚伦，亚伦，你为我们造一个什么东西？”他说：“造了一个金牛犊，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神。”哎，我在这边左看右看，我说奇怪，不是才立了约吗？然后神在山上，然后跟他们显现，然后雷轰闪电，然后所有的那些 OK 三项要怎么这个事情就会发生这样这么快哈？然后你看。真的是，我觉得金牛犊给我们很大的教训。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内心有关系。我不晓得当时的那些百姓，他们看到神，他们也知道神，而且也看到那个神的那些。好，我们继续哈，那个马上这个 crisis 就可以被 handle 下去，对吧？那。这个金牛犊事件，你会想想说，我们是不是当我们看了那么多神迹，我们看了这么多事情，知道神的律例法则这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下就会跌倒？其实给我们很刻骨铭心的这些东西，哈，看到。那在接下来的时候，你会看到说，摩西如何为他百姓代求，我觉得这段更感人。这个当然是他们做的不对，他们犯了罪，哈。摩西怎么为他百姓代求？好，回去看哈，我跟各位讲，这些都是这些重点。摩西没有说，你看那些百姓，你看这么坏，然后你对他们那么好，但是他们却这样子，把他们都全部都灭了吧。OK， 神说我想要把他们灭，但是神的仆人却跟神要求说千万不要，因为神你自己出了那么大的力量，然后把他们整个从埃及记带出来，神你怜悯他们，甚至神跟摩西讲说我把他们都灭了，我立你的家 OK 成为这个国度。摩西说不要，神求你怜悯我们。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在服侍上帝的时候有没有常常有这种心理，你知道有时候其他弟兄姐妹也许会跌倒或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有没有像摩西一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跟摩西一样有这种领袖的品质，然后为他们祈求祷告。其实这里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哦。你会去看好，因为课堂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那个经文详细的跟各位讲。那接着你会下去，你看到说完了以后，那摩西跟神在山上面对面，然后神跟摩西讲了很多东西。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摩西下一个就说，神你是伟大的，可不可以显你的荣耀给我看。哦，摩西很大胆的，很敢哦，这是他说的要求。神有没有说愿意做这件事情？神做了。神说人不能看到神的面，人看到神的面不能存活。所以我刚才跟各位讲了，在西乃山上面百姓看了都很害怕，那我们常常说神你就显现出来给我看嘛，其实这个是一个妄求。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小心哈。神说摩西我可以让你看，但是你只能看我的背。那圣经里头讲过这个事情，讲过两次。好，一个是在摩西，另外一个是谁？啊，各位知道吗？那如果你不知道，你先留着，等我们到时候再进来。是以利亚 ，OK， 以利亚他那时候逃到这何烈山上面的时候，神又在这个风石中间，然后又跟他对话，然后就让他看了。他看了以后怎么样？他本来没有信心，本来吓得半死，因为那个国王的那个皇后要杀他。但是他重新在神面前又恢复了信心哈。那 OK 好，所以你看到哈，那经历过牛犊事件，以至于摩西上山两次都是40天。好，那金牛犊事件这边讲的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说不要。好，最后我们就跳了很大的一个篇幅，来到最后一章这边。因为在后面刚刚讲的，当金牛犊事件这个完了以后，摩西再次上升，第一次下来摔了法板，后来再上去40天。哦，before 我们来讲这个，我想到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哈。我们一起翻到你的圣经34章那边好不好？出埃及记34章，在这一个摩西上山，然后神跟神要求显神的荣耀的时候，神也在山上跟摩西讲说，我要显给你看，而且我要宣告我的名。神怎么宣告他自己呢？请各位看34章的第6节那边，各位翻到了没？我们第6节第7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好不好？预备，请。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世代。所以这里神自己的宣告，我觉得这句话是要背起来的哈。那你如果可能，你就把它从今天开始，你越早把它背起来越好。然后这个神他自我宣告，他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 OK， 不轻易发怒，必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这神他自己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常常人家讲说旧约的神看起来好像比较严格，其实我常常不这样认为，我觉得神非常的恩慈怜悯。我们之所以觉得说神那么严厉，事实上我们常常背逆了，以至于我们又没有再回来，没有悔改，没有 repent， 觉得说神的惩罚严厉。可是你如果按照他的心意来行，神非常恩慈，而且神非常祝福我们哈。那 你可以看到。好，那就刚刚讲完这个34章完了以后，后面35章再到后面，那他就讲到说做会幕这件事情。前面一大段讲说会幕该怎么建造，那耶和华跟他启示。那35章这边开始，你各位不用翻，我就念给你看。35章第一节说，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然后等等等等等，后面他们就开始来建造这个会幕，建啊建啊建。然后第40章的时候，这里就讲了他们所造的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按照耶和华吩咐摩西他们所做的。然后四十章的第一节，你如果可以马上翻到你的圣经，你看看四十章的第一节他怎么讲。嗯，请彩云帮我们念好不好，大声一点。 第四十章的第一节 跟第二节。好，所以神都已经讲了，他们开始还记不记得那个 timeline 时间，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了埃及？1月15号，对不对？14号晚上守逾越节，然后吃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的宴席 Passover meal。 然后呢到什么时候来到西乃山？第三个月的时候。 OK，那在西乃山第三个月的时候，一直到他这里讲的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大概有什么有8个多月的时间，他们都停留在西乃山。然后干什么？除了摩西上山两次，40天40天，那大概80天，就相当于快3个月，对不对？90天三个月啊，这样他们中间就开始就下来以后就开始就做这个东西，一直做做做。我们刚才讲说会幕的意义是什么？神与他百姓要同在，所以就建造这个东西。所以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时候，谁都有讲好什么时候要让他们做，而不是漫无目的在那边慢慢的摸细活，然后在外面在那边 OK。 不是讲好了那一天，那摩西就你会看到经文上摩西就检查检查检查，对，这个是神按照神吩咐检查，最后然后帐幕就立起来，然后云彩就遮盖会幕啊，这个是已经在出埃及最后了。所以出埃及最后的时候，这个是最精彩的。刚才讲的他们做了这么说立完约做这么多这些所有事情的时候，帐幕立起来的时候怎么样？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刚才记不记得给各位看一些，在西乃山的时候神的荣光是在什么？西乃山上面，对不对？那摩西要上山，然后说要求见神的荣光。那现在他们建立好的时候，把那个会幕 Tabernacle献给上帝的时候 ，dedicate 这个东西献给他，神的荣光就重就下来了。好，那你看白天的时候，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之上，晚上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面前。啊，在旷野的时候所行的时候都是这样，所以神都与他百姓同在，神没有一天离弃他们，每天都是这样啊。而且怎么样？你如果还记得上次讲的，他们食物是怎么样？神供应的。对不对？然后他们甚至你在诗篇就会看到说他们说什么，他们的衣服没有穿坏，鞋也没有穿破，神都供应他们所一切所需。好，然后你看2月1号第二年的1月1号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整个起来。然后我再给各位再稍微往下再看一点，这是在民数记，下次在讲立位记的时候是讲到那些律法的规条，所以没有。那当他们再一次启程的时候，那个是跳过了立位记到民数记的时候，你看到说第二年正月十四号在西乃山的时候，他们又守了一个什么逾越节。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一次完了以后，在西乃山上又守了一个逾越节，把神跟他们讲说他们重新再做了，而且神就在他们中间在会幕里面。然后完了以后2月14号守完以后，他们的第二年的2月20号的时候，他们就拔营就离开西乃山，往西乃的旷野就走过去了。所以你看到了这个 timetable， 你就看到这他们在整个旷野在那边当时的情况。找到了这张给各位看，你看这个看到没？这个是他的圣所，在里头有至圣所。那当那天他们把这个东西 dedicate 给上帝的时候，包括很多的动物陷在这上面的时候，神的荣光就怎么样？神的荣光就下来了，到这个会幕里头。这个 平顶的， 哎，应该是平顶的，它是上面盖一些那些动物的毛皮、海狗皮，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对，不是，是平的。OK， 这样子房子这样平的。当所罗门造他圣殿的时候，你如果回去去看那个列王记那边，所罗门也是一样。所罗门在那天献这个时候，牛就杀掉多少？羊杀掉多少？我记得羊是杀了上万的，那个数字我已经不是了。对啊，12万羊还是这样，然后2万牛还是，你想想看，你可以让你要知道国家富强到那个地步，他们才有能力这样献成这个东西。所以神非常祝福大卫所罗门王朝那时候，哇，不得了哈！你会去看，所以这个是在旷野的时候所发生的。那时候他们进到那个什么耶路撒冷上的人，好，那要跟各位讲一下，摩西是个有信心的伟人。时间差不多，很快哈，所以你自己回去看，在希伯来书11章，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他为什么相信？为什么对神有信心？他自己就一个一个就在讲了。我就随便挑一个跟各位来说明的话，你看，摩西是因为对上帝的信心，他就遵守逾越节。如果神摩西对上帝没有信心，神跟他讲说你要守逾越节，他说怎么可能？那这个事情就不会成就。所以神是摩西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哈。那在这边我们看了这么多这些东西，我要给各位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是在西乃山以色列百姓，我们讲到说这是一个事件，但是我们要看后面属灵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的新约跟我们讲我们要来到什么山？锡安山。 OK，锡安山就是现在耶路撒冷那上面的那个地方，锡安山那边是永生神的城邑，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然后那边有天使，将来审判人的神审判人的地方，有新约中保耶稣，因为耶稣他最后来到这边嘛，然后来到进耶路撒冷嘛，然后被献祭，被杀羔羊，在那边后来所做的所有一些事情，而且他所洒的血，那这些事情将来神都会再做一次，就震动天地，将来神不震动的国还会临到这地上。所以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哎，那时候是怎么样，神允许在新约的时候怎么样，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过来，这个东西哈，很好，绝对不是一个历史事实，也不是一个只是希伯来民族所有的，乃是与后面相连，与我们的后面连结的哈。那就与各位分享到这边，我希望说你有机会好好再看一遍。我想出埃及记里头有很多的东西，那我希望你能够得着，能够 enjoy， 然后知道说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的那个圣膏油还在吗？哦、oh, ，OK， 好。 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他造了金牛犊，然后又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我就觉得说我们在信主，就像我们基督徒，他其实已经背叛神，造了金牛犊，可是他心里又亏欠，所以他说我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其实就是好像我觉得好像是就是做了坏事，然后呢又亏欠神，然后他就说啊，我们明天要来弥补我的过错。可能也是因为他有这样子说，所以在最后一节35节，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从亚伦做了牛犊。不过耶和华并没有杀亚伦。我心里想说，所以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因为我们毕竟是人，我们有罪，我重新再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认罪，当然要悔改。 嗯。 所以神也是自己灭绝的，就是有一点点这样的。 那个彩云姐妹，我很快讲哈，他圣经里头并没有对很详细交代说亚伦在这七次里头为什么神没有惩罚他等等等等，神没有讲。那这个圣经没有明讲的，有时候我们也不方便全部的猜测，就是给你这样讲。但是那些拜金牛犊的最后都受到惩罚，那些都被杀。也在这个事件之中，利未记这个支派就被拣选出来，然后来服侍他的弟兄，成为神将来后来来做神帐幕之事的这些人。亚伦这个东西我并没有完全的答案给你，说为什么神没有惩罚亚伦，或者说亚伦没有被杀，但是神后来叫亚伦要做这个大祭司。我相信这件事情亚伦也看到了， 很多的事情，然后也许神用了这件事情怎么样，我不是很清楚，我就停到这边好不好？然后就这样，好，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借着今天早上，主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阿爸天父是何等的奇妙伟大，他的恩典，他的恩慈怜悯是何等的丰盛。主，我们在这边真的是常常要省察自己。主，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族被你所拣选，但是他们所遭遇的这一切，主让我们真的是心中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提醒。主，我们也愿意常常来到你的面中，主，我们来敬拜你，主，我们来侍奉你，主，我们也常常记得我们是乃是被分别为圣的这一群人，我们归耶和华为圣，我们 Holy to the Lord。 主，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行为上面都能够分别为圣。主，求神来使用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成为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能够宣扬你奇妙的作为。主，谢谢你保守我们散去的脚中，祝福我们等一下在你殿中与你的敬拜的崇拜。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